他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，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。 还是你比他懂得趁我，比他依恋我，什么都需要我，无奈你有多么求求我，未可开发结果，陪着你比他简单好过，什么都静默比我更加傻，他不必抱我，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拼！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！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昨晚睡眠好吗？针对中国90后年轻人的睡眠指数研究结果显示呢，中国90后年轻人普遍睡眠不好，呈现出需要辗转反侧才能够安然入睡的状态。90后睡眠时间平均值呢是 7.5 个小时，低于健康睡眠时间。睡得最早的城市呢是上海，睡得最晚的城市是深圳，起床最早的城市呢是北京，起床最晚的城市是珠海。不知道你的睡眠还好吗？

起飞。当你悄悄走过我身边，世上唯你能令我心动，痴心默默地等候。 是留白光。